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三，农历5月13，北京晴见多云，31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向2017年全球航天探索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和纳扎尔巴耶夫为美丽中国、美丽哈萨克斯坦、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光明之路对接的伟大实践画册致辞。 中共中央决定追授廖俊波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 砥砺奋进的5年超级家族第二级。超级飞机 C919 乘客何时能登机？ 我国拟逐步扩大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6月底前上线，实现账随人走，钱随账走。 2017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拉开帷幕，各地标准化考场防作弊准备再升级。 央广时评：高考献给孩子们的成人礼。 俄罗斯战机在波罗的海上空拦截一架美国战略轰炸机。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2017年全球航天探索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人类自古就对浩瀚的宇宙空间充满好奇和向往，中华民族世代传递着飞天的传说和梦想。20世纪，人类写下了太空探索的辉煌篇章。航天科技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面向未来，航天科技成果必将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历来高度重视航天探索和航天科技创新，愿加强同国际社会的合作，和平探索、开发和利用太空，让航天探索和航天科技成果为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力量。相信本次大会将有力促进全球航天科技发展和国际交流合作。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京会见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布朗。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中美两国开展交流和合作的领域更加广泛，双方要加强沟通，拓展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习近平强调，地方交流合作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支柱，对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两国地方交流合作蓬勃发展，成果丰硕。中美两国省州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创造更多合作亮点，把地方交流和合作打造成中美关系发展新的增长点，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加州在美国具有重要经济社会影响，希望加州能为推动中美地方交流，促进两国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做出更多贡献。我们欢迎加州积极参加一带一路建设。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日前分别为美丽中国、美丽哈萨克斯坦、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光明之路对接的伟大实践画册致辞。习近平在致辞中说，2017年是中哈两国建交25周年，哈萨克斯坦首次举办中国旅游年，中哈合作出版《美丽中国、美丽哈萨克斯坦画册》，向世界展示两国引人入胜的自然人文景观，体现中哈两国人民友谊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表示，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为促进文明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2016年，中哈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对接合作规划，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开展积极合作，这有利于促进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将离京，开始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7次会议和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开幕式。本次出访前夕，央广记者朱敏采访了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张汉辉，请听报道。 本次访问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第3次访问哈萨克斯坦。 张汉辉大使指出，中哈关系的发展及双方的合作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双方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对接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中哈1780公里共同边界上有5个口岸、2条铁路、若干条公路、1根输油管道，还有4条天然气管道，还有光缆。 谈到将要举行的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第17次会议，张汉辉说，上海合作组织从2001年成立以来将首次扩员。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后，上海合作组织无论从整体实力、涵盖区域，还是所呈现的合作态势，都将和以往不同。 现在上合作组织的发展已经拓展到南亚，我们可以说是从太平洋又到了印度洋。这两个国家进来以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合作涵盖了一带一路。 本次访问，习主席还将出席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开幕式。本次专项世博会以能源为主题。张汉辉表示，中哈在能源合作上有广阔的前景。 我们众多的生产节能设备和节能产品的企业已经进入了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将广泛的使用中国的节能产品，这个我们已经和其他国家 PK 过了。因为阿斯塔纳冬天是非常非常的冷，在-50度这种极端气温的考验下，其他国家的产品全都灭了，最后亮着的就是中国生产的。 央广消息，今年3月31号，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省南平市委原常委、副市长、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廖俊波同志任职期间牢记党的嘱托，尽心尽责，带领当地干部群众扑下身子苦干实干，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对党忠诚、心系群众、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无愧于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称号。广大党员干部要向廖俊波同志学习，不忘初心，扎实工作，廉洁奉公，身体力行，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基层和群众中去，真心实意为人民造福。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表彰先进，弘扬正气，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凝心聚力，开拓奋进，在促进改革发展稳定中当先锋，做表率，党中央决定追授廖俊波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向廖俊波同志学习。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纳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重要内容，与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结合起来，与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学习宣传。 央广消息，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边复民行动“13五”规划，规划从边境地区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围绕强基固边、推进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6方面任务。到2020年，边境地区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生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特色优势产业较快发展，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边境地区安定和谐局面更加巩固。 砥砺奋进的5年，超级家族。 5年来，一批科技攻关的重大项目和基础设施的重点工程投入使用，不仅推动了中国发展，更造福了世界，成为展示国力强盛的一张张名片。今天出场的这位超级家族成员是大飞机 C919。 5月5号下午2点01分，被人们昵称为大飞哥的 C919 在上海浦东机场首飞79分钟。首飞之后，央广记者郭淼又与大飞哥进行了一次对话，大家都很关心乘客何时能登机。 我注意到，无论是身材还是容貌，大飞哥你长得的确很中国，别人前脸挡风玻璃都是1块，你却有4块。 这就是中国制造的体现了。我的总设计师吴光辉告诉我，这样的外观不仅美观，更会助力我的飞行能力。不仅是我的五官，我的身形也很不一样。吴光辉说了，像我这种流线型的身材飞起来阻力会减小很多， 但骨骼的强度却一点也不会打折扣。 机头呢，确实是我们飞机最重要的一个部件，因为它是迎风面，就是最早接触到我们飞机中的空气。但首先对它的要求呢，要有一个很好的流线型，就这样的飞机的阻力很小。那么里面呢，还有飞行员，还有很多的电子设备，就在系统安装上面也非常非常的复杂。除了要满足我们结构强度的需要以外，还有鸟撞，就在飞行中很可能会碰到飞行中的鸟，包括大个头的鸟都会可能碰到，这些我们都要在设计里面要把它考虑进来。 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造大飞机不过是造了一个骨架，里面的关键部件，比如说像发动机，都是国外的技术。首飞前那次采访，我们和你也聊到了这个话题，今天能不能再详细说说？ 其实这正是我们取得的最大进步所在。航空制造业与其他制造业的一大不同就在于集成的难度。目前世界上没有一家飞机制造公司能将所有的产品生产出来，所以我的制造者中国商飞公司总经理助理沈卫国就说，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一味讲究国产化率实际上并没有太多价值。 这些系统成品件包括发动机要显得是最安全、最经济、性价比最合理的。像波音空客自己也不搞发动机，自己也不搞起落架，所以成立中国商飞的时候要求实现本土化，要成立合资公司，目前已经成立了16家合资公司。 明白了，通过成立合资公司，首先呢会实现国内的生产，然后再逐渐的国产化。还有一个问题，首飞之后很多人都在等着跟你早点翱翔蓝天，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呢？ 让更多乘客跟我一起翱翔蓝天是我最大的梦想，不过接下来我要踏实开始迎接试飞取证的各种考验了。中国商飞公司董事长金壮龙说，我要经过9981难才能最终拿到试航证，不过没关系，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那么首飞完了以后呢，还要按照这个研制规律还要进行试飞取证，一般的计划呢要经过2到3年的试飞取证取证任务。 任务还是很艰巨的，不过我知道大飞哥你并不孤单，你的本家弟弟已经在来跟你会合的路上了。 嗯，我的弟弟是中俄混血，在我首飞之后的上月22号，中国商飞与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俄国际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启动新一代远程宽体飞机项目。他在中国的名字延续了我的大名，称为 C929。弟弟的块头比我大很多，一次飞行可以达到12000公里，这刚好是上海到纽约的飞行距离，带上280人只能算是他的标配，这体量和波音787非常接近了。至于他首飞的时间，预计还要7年左右吧，然后从交付到真正运营，我算了一下，总共应该还有10年时间，所以大家还要耐心等一等。 是的，我们不能拔苗助长，谢谢大飞哥接受我们的采访。 国务院法制办昨天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确立了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同时对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做了进一步的具体规定。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将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细化为3类可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有关行政机关内部事务的信息以及行政机关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形成的过程信息，公开后可能会影响公正决策或者行政行为正常进行的，可不予公开。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 因为在这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这个界限不清、比较模糊的一些事项，在界定公开的范围和确定公开与不公开的这个边界的时候，这次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在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方面，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了行政机关信息公开的职责分工。马怀德指出，在实践中，政府信息到底应该由谁公开，常常存有争议。 比如说，某一个行政机关从其他行政机关获取的信息，那到底是由这个获取信息的机关公开，还是制作信息公开呢？这次明确规定，就应该由制作政府信息的这个机关负责公开。另外呢，也规定了，比如说2个以上政府机关共同制作的信息，过去也发生过一些扯皮现象，到底谁来公开不清楚。这次呢，也要求说由牵头制作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 征求意见稿还要求，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部门和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应当在每年1月31号前，向所属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提交本行政机关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发布。 政府信息公开主管部门应当在每年3月31号前发布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住建部正加快推进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建设，将在6月底前上线，实现账随人走，钱随账走。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要提高公积金的使用效率，就要适应现如今人们就业流动性大的特点，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转移可接续。事实上，虽然依照时间表，全国平台的上线时间是6月底前，但目前已经有包括上海、南京、大连、厦门、长沙、嘉兴等在内的数十个城市完成了接入工作，在接入平台的城市间的转移接续已经可以实现一站办理。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接续的平台，就是全国这样可以异地转过来的话，你只要到这边来申请办好之后呢，我们系统里面给您做进去就可以了，你是不需要两边跑的。 规范了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业务，确保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在异地转移过程中的信息准确和资金安全。同样已经接入平台的厦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那我们上线了这个平台以后呢，公积金中心提供他的公积金账号，而不是他自己提供他自己的公积金账号，这样我们就可以防范个套取这一块的风险。 2017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拉开帷幕，各地考场准备就绪，严防作弊器材入场以及替考等行为发生。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这里是河北衡水，考前最后一天，衡水一中考场门前，衡水市无线电检测车正进行电磁环境监测，工程师姚安林 把那中间出现的信号我们今天先做一个标记，看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调制方式来确定它的使用性质。比如说如果它是作弊信号，我们就要对它展开测向。 考场外的作弊信号需对应考场内的接收设备。事实上，无声入场在今年全国的高考标准化考场成为标配。考生入场前要经过侦测设备，任何金属装置和异常物品都会引发设备报警，想携带作弊器材蒙混过关几乎可能。 学生进来之后做好之后按指纹通过之后拍照，好，这个考生就通过了。 今年青岛市招考办使用集人脸识别、指纹验证、身份证读取于一体的认证设备代替原有设备，在部分考点抽查比对进行人脸识别认证，这是防作弊设备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升级。 严格保障考场秩序的同时，温情与关爱也是每年高考都不缺少的风景线。各部门和社会各界在积极为考生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多地将派出急救医护人员和急救车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要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提前到达考点。 央广时评：高考献给孩子们的成人礼，撰写罗厚。今天是全国统一高考日，再过2个小时，全国940万考生将走进考场接受检验。与40年前全国恢复高考最大的不同，如今参加高考的考生大都是18岁左右的青春少年。18岁意味着成人，意味着学会感恩，懂得担当。也许你们的肩膀还稚嫩，羽翼未丰，但有很多事已需要你们自己去面对，自己去判断，自己去承担。马上就要走进考场，家长老师们的眼睛在热切地注视着你们，但他们已不能伸手相帮。不妨把高考当作人生道路上的成人礼，直面挑战，享受过程。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不断变革、推陈出新的时代，你们的机会更多，面临的选择也更多，要靠你们自己去感觉、去摸索、去闯、去做。人生的考试永无止境，高考只是其中之一。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需风雨兼程，不用去想是否能够成功，不用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努力了，就能无怨无悔，笑对人生。不经风雨洗礼，怎见绚丽彩虹？青春没有失败，高考也没有失败。走进考场接受挑战的每一个考生，都是足以骄傲的勇士。加油，孩子们，所有的祝福都送给你们。我们说高考是社会选拔人才的重要形式，所有的选拔和检验要使撞线者不能懈怠，不忘初心，更有动力。一朝成功绝不是一劳永逸，一时的不顺也绝不是再无机会。 实际上，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环境和机制，努力为年轻一代提供更多元的成长渠道。加油，孩子们，用最好的自己，通过高考这个成人礼，伟大的时代和波澜壮阔的人生一同在迎接着你们，等待你们张扬个性，挥洒青春。 今天上午8:30到12:00，中国之声将推出2017年高考特别直播《今天我高考》，全程动态直播1977年恢复高考首届考生苗文明重回40年前的考场，寻找难忘的高考记忆。6位在校大学生走进虚拟考场，体验1977年高考。一位神秘嘉宾为高考同学加油鼓劲。今天我高考将全景扫描2017年高考信息，全景呈现恢复高考40年历史流变。央广新闻客户端、腾讯直播全程音视频直播。 在全军维护核心、听从指挥主题教育活动中，武警部队注重以实践活动为牵引，用活思想解决老问题。央广记者孙重峰、肖西、陈志法报道。 作为维护核心、听从指挥主题教育先行试点，了解官兵真正需求是摆在支队党委面前的一道必答题。教育展开前，两组调查数据相继出炉。在最令你反感的教育要求中，上课就练坐姿占56%，课后补抄笔记占21%。在你比较期盼的做法中，选择专家授课占63%。武警杭州支队副政委施洪春：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启示我们抓好主题教育必须与官兵的口味对接。 下面大家就任务繁重， 让新口味淘汰旧菜单，用活思想解决老问题。为此，开展士兵上讲台活动，战士们自主准备话题，晒身边事，赞身边人，论身边理。他们聚焦如何理解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为什么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等热议话题，用习主席系列讲话精神回答解决官兵关注的现实问题。武警杭州支队政治部主任裴信明： 习主席提出一个重要的一个观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浙江呢，率先在全国开展了5水工制，那么流经呢中队门口的这条撤水沟呢，现在呢又恢复到清清的河水。战士们呢从这个门口小河的变化，他感受到了习主席治国理政的思想。 新闻动车组：保监会将整治车险市场套取费用等乱象。2017亚洲媒体峰会在青岛举行，安徽黄山兴建第一期7所村使馆，请听报道。 保监会近日下发关于整治机动车辆保险市场乱象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将通过费用管控和严打财险公司巧立名目等措施，重点打击车险市场套取费用、输送不正当利益等违法违规行为。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系主任王旭锦认为， 现在这样一些规范保险市场，从恶性竞争转向一种良性竞争，大家呢就是拼服务而不是拼价格。 保监会表示，对情节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采取限制保险机构业务范围、吊销保险机构业务许可证、撤销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等措施，从严、从重、从快进行处罚。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2017亚洲媒体峰会昨天在青岛举行，本次峰会会期3天，来自48个国家、7个国际机构的450多名与会代表将共同探讨媒体如何应对挑战、确保媒体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表示，中国与世界上170多个国家的政府机构和广播影视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已达98%。 我们建立起了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现代化广播电视网络，内容生产能力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实力、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 央广记者王茂生、王伟青岛报道。 安徽省黄山市第一期7所村使馆已有5个建成开馆，还有2个正在加紧建设。这批村使馆都建在徽文化特色浓郁的村落里，按小型博物馆标准建设，馆展内容涵盖历史沿革、村落营造、古风遗韵、守望相承等。黄山市委宣传部部长陆海燕表示，这个项目是省级文化强省建设专项资金扶持项目。 村使馆将会成为黄山市传承历史文化、展示礼仪徽州的新名片，成为承载相恋相仇、构筑精神家园的新阵地。 央广记者孙烨、张秋实、 黄山台记者王丽华黄山报道。 农业部昨天透露，全国已收冬小麦面积超过1.7亿亩，麦收进度过半，机收比例达到94%。 中央文明办昨天在陕西咸阳举办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发布五月中国好人榜，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等101位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中国计划于2018年发射的嫦娥四号，将搭载荷兰、德国等国低射频电探测仪等4台科学载荷，共同飞赴月球，探索宇宙科学奥秘。这有望成为世界上首个在月球背面着陆和巡视探测的航天器。 中国驻赞比亚使馆消息，当地时间6号上午，31名被赞比亚关押中国公民从安多拉一监狱获释。他们将乘坐下午的航班返回国内。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昨天对揭阳市委原书记陈红平受贿行贿滥用职权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对被告人陈红平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17年全国放鱼日同步增值放流山东主会场活动昨天在威海烟墩角海洋牧场启动，山东省各地放流苗种总计2.5亿单位。 今晚9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政务直通主题系列直播《一带一路进行时》走进普洱，对话普洱市委书记卫星，探讨普洱“一带一路”发展新命题。 中东国家卡塔尔日前遭遇断交风波，巴林、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等8个国家5号起接连宣布与卡塔尔断交，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活动并破坏地区安全局势。目前同为海合会成员国且没有与卡塔尔断交的科威特和阿曼正在进行斡旋，复杂局势下科威特与阿曼为何承担起斡旋重任？对此，中东问题专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分析认为， 科威特呢，一方面呢，它有一定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呢，在此之前，阿联酋驻美大使邮件曝光，邮件里边鼓动美国诋毁卡塔尔和科威特，阿曼一向是中立的，他和各国的关系都是很好，其他国家对他也没有更多的要求。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能够参与调解的地区力量，海合会内部就是一个科威特，一个阿曼。 英国8号举行大选，恐怖袭击已成辩论焦点。首相特蕾莎梅和工党领袖科尔宾互相抨击对方的反恐表现差劲，工党拿特蕾莎梅的反恐策略开刀，科尔宾批评执政党削减警员人数，又没有办法切断恐怖分子外来资金援助。 俄罗斯军机昨天在波罗的海上空拦截了一架试图接近其边境的美国 B-52 远程战略轰炸机。 伊朗首都德黑兰昨天发生地铁列车追尾事故，造成至少25人受伤，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高考2小时倒计时，940万考生整装待发，记者直击考点现场，公平顺利如何保障？ 上海网红店喜茶鲍师傅被指雇黄牛造人气。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李行健、于芳，主播文琪、志鹏。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70度原浆，20年窖藏，霸王醉。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00。